好啦，咁我哋又讲下一套Netflix 嘅嘢啊，即係 Netflix 嘅戏啦，算係咪啊，咁食返呢个蚁侠啦，咁啊咁啊多口佬係咪啊，多嘴佬就竟然呢今次担正做男主角係咪，仲要正经喎，我以为搞笑啦係咪，佢入边次唔係搞笑啊，铁器巡警啊又搞到真啲以为係基佬咁俾人係咪，即係一定係搞笑㗎嘛呢条友。唔係喎，今次正经做正经嘅神粹冇搞笑喎。係啦，咁叫做咩呢， 佢玩嗰陣时讲下笑。 哦，咁嗰啲唔算係搞笑正常啫，喺嗰啲。係啦，分分介绍下呢套係咩作品。 呢套就係 Netflix 啱啱喺今个礼拜就上咗架嘅。 係。 就叫做中文名就叫做滅絕入侵。 滅絕入侵。 英文名叫 extension 咁樣 嘅，即係都係即係絕種咁啦。 開頭我哋之前睇個畫頭，咁啊見到就見到啊多口佬就好似有啲預知能力，就預見未來，就外星人入侵， 係啦， 可以天殺咁樣打外星人。即係我哋開頭睇個畫頭就係咁。 唔 係 以為 skyline 嘅，因為有啲光咁掉落嚟。係 啦， 都幾似 啊。係呢一類型嘅。 咁佢啲所謂敵人咧，就好似有少少異形咁嘅，即係好似人，但係個頭好長咁樣咁嘅。你覺得好似啊？ 都唔係太睇到個樣。 冇嘅，冇樣嘅， 笠咗個頭盔咁嘅樣嘅 係。其實睇唔真係咩嚟嘅，係啦。咁啊，即係總之諗係外星人啦，應該係啦。 以為咩外星士兵咁嘅樣。 係啦係啦，咁結果。就大樓橋係啦， 原來 其實就冇外星人嘅，根本 後傳嚟嘅喎，係 嚇 係啦， 原來 Westworld 即係西部世界嘅後傳啊， 係啦，冇錯， 哦，即係都係講呢個機械人就 佢又唔係叫機，佢叫合成人定乜鬼嘅，佢嗰個講 其實即係樣啦，總之假人啦，其實或者你話呢個之前仲有另一套嘅嗰套係。我又唔記得叫咩名，佢又係講 合成人啊 ，4O 都有講喎。 唔係，就係另一套美劇啊。係。佢就係咁嗌㗎。 哦。 又係咁嗌㗎。 又係叫合成人咁樣。 係啦，嗰套我都唔記得叫咩啦，係 Real Human 定叫咩嗰套叫做？ 哦，直頭叫 Human 啊，應該嗰套係。 叫 Human 係嘛？ 因為有兩個版本嘅，應該有個歐洲版。 係啊，冇錯。 個版叫做 Human。 冇錯，就咁叫 Human 係嘛 ？OK。系啦，咁其實佢哋就唔係 human 嚟嘅，就係嗰啲合成，即係假人嚟嘅。 佢 原本都係做啲傭工啊、勞工嘅啫，即係本來佢都唔係做啲高級嘢㗎啦。咁就係就類似就話原來啲人就開始覺得佢哋代替咗佢哋啊，代替咗佢工作啊，咩咩咩啊，咁佢就唔中意佢哋，咁啊開始又係想消滅佢哋，咁就點知佢哋起嚟反抗咧，仲趕走嗰啲人類喎、啊。咦，趕咗人類 嗰種 火 星？ 唔係我講呢套戲啊，但係。咁嗰套呢都係有少少係咁嘅，咁但係佢就未講到去火星，咁如果你話要係後傳就似嗰套多啲啊。 Oh, Westworld, 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個題材亦都唔係新，因為近年都好多套係類似㗎啦。咁但係呢佢就會開宗明義呢去講佢哋係假人嚟嘅。咁但係呢一套 extension 呢你就完全唔會咁諗嘅，因為呢喺開頭嗰陣呢 係線你嘅開頭。 係冇錯，係出你橋。咁你就梗係諗下多口佬定係梗係人嚟㗎啦，係咪咁又會發夢啊！成佢完全啲行為都係人咧，要翻工要成嘅，有老婆有仔有兩個女嘅喎，咁你絕對唔會諗佢哋唔係人嚟㗎，係咪？ 嗱，不過咁佢嗰個女係白妹嚟嘅喎，係啦，呢個可能係有啲。 咁你睇好多啲西片咧，啲基因都會突變嘅，係啦，兩個都會唔啱嘅，係啦，因為佢老婆都係白妹嚟㗎嘛，係咯。 去到尾嘅時候先發現原來係咁樣。 咁佢亦都有修養啊，好多呢啲咪解釋噶嘛，係咪？ 係修養嘅， 或者染髮又得，或者漂白又得噶嘛，咁你唔知啊，係啦。咁呢個反而唔係一個重點嚟嘅，喺好多戲入面都會出現嘅呢、這個情況。係。咁啊 ，Rock 嗰兩個仔女都係黑人嚟㗎。係。其實 Rock 唔係黑人嚟㗎嘛。 嗯。 係 啊， 係 啊。 你睇過咩？爬樓嗰個叫咩話？ 高空浩劫， 高空浩劫，咁點解佢兩個係咯？點解佢兩個仔女係係咯？咁佢個老婆又唔係黑人嚟嘅，咁點解會咁嘅？係咯？咁你睇啲戲嗰陣又冇得解嘅喎，咁係咯？佢講佢親生嘅喎，唔係收養翻嚟嘅喎。係 啊。 係咯。咁冇啊！佢唔生個仔出嚟已經好好㗎啦，係咯。 你當佢美國人 咯， 美國人就咁樣咯。 係啦，即嗰啲打亂種嘅會係咪？啲基因好亂嘅，係啦，唔知點解係啦，咁啊 ，OK。咁所以呢度呢你又唔會話要即刻會質疑嘅。 係。 係啊係啊，冇錯。 又唔會嘅，咁係或者你就當佢係跟嗰個媽嚟嘅都得嘅，有機會嘅，係咯。即係咁，即係通常佢哋 skip 咗唔特別問呢樣嘢嘅。係。係啊。咁所以咧，你覺得佢係正常人咧，亦都係正常嘅開頭嚇。咁佢去到好後咧，佢先至揭露佢其實佢哋原來唔係人嚟呢樣嘢嘅，佢哋自己唔知嘅嚇。咁佢都相當 twist 你嘅呢樣嘢，係啦。咁咁啊，打分分講。 咁我咁啊講翻開頭咁樣，佢就一路基本上就扮曬一個好似普通打工仔咁樣啦， 就只不過成日發啲噩夢啫，個分個怪嘅地方。 佢覺得佢自己覺得咧，呢個應該係未來嚟嘅。 係預知夢， 我係預知到啊，將來會有外星人嚟咁。 係啦， 咁嘅 佢見到個天有啲怪光出現，咁就開槍就射人嘅，開咗誒。地有啲圖人 嘅，有一堆人，仲我哋開頭見到套戲咧，仲係好似外星人咁樣嘅，有曬激光槍啊，咁樣嘅侵入佢哋咁樣嘅。 嗯，係啦。 咁我覺得嗰度咧就有啲似Cloverfield 第一集咁樣，即係又係困喺棟樓度。 我哋都可以咁講 Cloverfield 第一集啊， 會唔會真係似 Skyline 你話似 Skyline 真係有好大， 我似 Skyline 多啲， 真係似 Skyline 嘅。 係啦， 係。 咁佢哋就結果走返出嚟，咁啊直至到逃到去佢哋平時啊多口老返工嘅工廠，先至揭露返因為佢老婆受咗傷啊。咁佢哋就揭露咗佢哋係合成人呢一個秘密。就原來當年呢就係因為佢哋製造啲合成人，人類製造出嚟就係要做啲低等啲嘅工作嘅，勞役佢哋嘅。咁佢哋就起嚟反抗，咁啊趕走咗啲好似頭先阿 Tasker 咁講，趕走咗啲人類就輸咗，就走咗上火星。原來呢一個咧，只不過人類翻翻落嚟地球呢個反擊戰嚟嘅，原來佢哋而家要面對呢一個就係、 是。係啦，即其實佢當佢哋係機甲創世記啊。 哦。 係啦，係啦，即係機甲創世記一樣啦。 係啦，即人類要重奪地球咁樣。咁原來嗰啲就唔係咩外星人嚟嘅，反而嗰啲先係人嚟嘅。咁點解佢著咗件太空衣怪怪地咁啊？好似你覺得佢好似外星嘢咁啊？ 其實應該係唔係近未來啊？照計佢呢度應該係好遠嘅未來嚟嘅。佢講緊 嗰個。係啊，但係佢嗰個地球個環境又唔覺得同而家好大分別咯。不過佢可能佢又係中意扮翻一個舊啲嘅時代都唔定嘅。 佢最怪咪最尾個 ending 嗰架火車咯，係。 嗱嗰架。嗰架火車都怪啲嘅，真係係啦，我係。 嗰個到999嗰個戰鬥列車嚟㗎嘛，有炮台。 哦，嗰度係啦，但係個車頭係勇者王個膊頭嚟㗎喎。 跟住嗰條路軌係會一路消失嘅後面。 係啦，即係佢會喺個海度咁行完去嗰度咧，會收翻落去個水底喎，就好似啲日本啲機械人出動咁咧。 咁最科幻嗰個設定咁就係、 是。即係大武士都係㗎，佢架車飛上嗰陣咧，佢突然一個海度升一個路咁，等佢可以行㗎嘛。 系， 直情系咁。 人类嗰啲反击嗰啲战机都几奇怪嘅，即系嗰啲侦察机啊，好似啲半机械人咁样样，嗰啲都高科技。 咁可能佢真系扮翻一个旧啲年代咯，可能佢自己，因为佢都将佢哋洗晒脑，咁我咪当翻系一个近未来，但系其实可能佢实质个年代再远啲咯。 系，咁啊，可能翻点解佢哋会自己唔知道自己系合成人咧？因为佢哋赶走咗地球人之后咧，佢哋又将自己洗脑啊。重新 reboot 過， 係啦， 咁等佢哋自己消失咗，係合成人呢個記憶嘅係。 嗯，當咗真係真人。 裏面就有某部分人係冇洗到腦嘅，即係好似啊。 少部分人冇洗腦咯，係啊。 嚇，個上司即係個上司，其實即係阿 Luke Cage 嚟嘅。 哦，係個黑鬼係。 嚇，佢係冇洗到腦嘅，佢係依然就係軍官咁嘅職位嚟。 哦。 同埋點解佢哋會有少少呢啲記憶喺度話會好似佢哋以為係未來咧，其實因為係洗唔乾淨，可能仲有少少殘存。 係啦，其實呢度就有啲 係未來嘅， 有啲 total recall 啦，呢度就係啦，即係 係之前佢哋趕走人類嗰一段嘅影像嚟嘅啫。 其實係過去嚟嘅，唔係未來嚟嘅。 係啦， 即係呢度就有啲 total recall 啦，即係係嘛，即係佢就 有少少嘅。 系啦，即系阿哥布拉又好，或者系阿洛舒华西利加嗰套，即系香港叫乜嘢咧？ 宇宙威龙。 宇宙威龙。 宇宙威龙。 即系嗰个就因为佢屎忽痕啊，即系睇嗰个即系发梦影院啊嘛，就刺激翻嗰啲记忆啊嘛。咁其实呢度就可能佢就唔系嘅，佢纯粹只系洗脑洗唔正啊。 即 系 平时我哋喺部电脑度抌走抌唔。 系啊，有啲残余记忆。 生化人嚟噶嘛，其实系。 系啦，其实佢系机械嚟嘅啫，咁所以佢就当好似 delete 啲嘢咁。 但系又唔止阿多口佬一个有呢种咁嘅影像嘅。 系啊。 佢去睇心理医生嗰时有另外有啲人都系有。 同佢咁讲。系啦。 啊，仲话系政府阴谋嚟咧？ 嗯。系。 系 啦。 咁 咁你覺得好唔好啊？呢套戲啊 ，Tusk 你認 哦，咁如果你以 Netflix 嚟講可以㗎啦，仲想點問咩要求啫？幾爛嘅點都睇過。 即係喺近呢幾套，即係唔係叫咁多套。 即係如果你放上戲院，我就唔敢講呢套就或者真係爭啲。 戲院我覺得佢要做翻豐富啲，同埋嗰個啲製作要。 我覺得佢拍咧，佢都拍得 OK 嘅，但係咧。佢冇乜 ending 啊，即係佢最屘完嗰陣咧，咁佢告一段落啫嘛。我成日覺得好似咧，好似啲劇嗰啲《私生瘟》咁咯，即係其實佢未完咯個故仔。係啦係啦係啦，唔係話即係星戰做完可以有下一集就得，我覺得嗰啲佢一定做有下一集喎，係似呢只咯。即係其實未有 conclusion。 個扭橋太快揭露俾我哋睇啊，我覺得係。 係仲快啊，都差唔多啦。 佢好似有三分二到揭露嘅，嗱我呢度咧我。 哦，即係你 exactly 最後先至揭好啲。 因為我記得舊陣時咧有套鬼片，即係尼哥傑曼嗰套咧。係。 哦。 係咪叫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冇錯。最後先知道原來佢自己真係鬼啊嘛。 自己先真係鬼，唔係佢哋揾人驅鬼，其實自己真係鬼。係。最尾嗰個。 嗰只就行翻鬼眼嗰只咯，最後你先知道原來自己死咗咯。 爆噶嘛，其實可以做到嘛。 但係呢度我就覺得唔會。 佢就做唔到嗰個。 就算佢 delay 到最後先知，原來佢哋自己唔係人嘅，就唔係咁大分別。唔係咁大分別，其實佢解釋唔到啊！如果佢最後先，佢可能佢都需要多啲時間去講翻啊。咁其實嗰兩個女都係佢哋即係半路中途趕走啲人之後先至。即係其實佢就話咧，你可能你會問啦。咁既然佢哋機械人，咁點解佢哋會有細路仔？其實嗰兩個女咧，即係都係做出嚟啊。其實呢個又有 AI 喎，即係 AI 嗰套啊。佢原來做出嚟又俾啲即係冇係啦，小寶係啦。俾啲母仔女嘅父母去領養個機械人，咁就當係真人。咁佢仲話呢個細路仔係識得笑、識得喊，好似真人一樣㗎。咁佢真係 program 到好似個細路仔咁，所以佢好冇膽啊咁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啲細路係唔會長大嘅，即係佢根本整出嚟就係一個小飛俠嚟嘅一個。 因為佢都講係過咗五十年㗎啦，已經佢 係啦，即係佢呢一家人其實五十年嚟都係。咁樣嘅 嚇， 即 係年復年，月十月復日都係咁樣。 係啦，個十歲嗰個女就永遠都係得十歲嘅啫嚇。咁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又唔覺得嘅，係啦，我唔知啦，係咯，唔睇冇睇日曆㗎，你係嘛？係 咁， 係 咯，佢哋又唔知道自己冇大過，冇只係冇過過嘅，其實 係。係咯，佢哋唔知佢得閒去洗腦㗎嘛，你會。佢冇，佢冇講。 可能 係 咁啦，即係可能我哋會每隔幾年洗一次啦，係啦。係 啦，唔得過嗰個細路女咁細個咧，年年洗先得過。 系咯， 大人你都可能几年洗一次，嗰啲细路点解佢会冇？系咯，系咯。 好， 佢加热嗰个会好。 我 谂 佢要有呢、這个啊，Man in Black 咧，嗰支笔先啊。 系，每 笔打 OK 啦。 加一次 将 佢哋。 系咯，咁嗰个细路仔即系其实系点咧？笔笔 系都系执翻嚟嘅，都系机械人嚟嘅，咁但系。佢哋可以過咗咁多年都唔知道自己過咗咁多年，咁其實就奇怪啲就係呢。 過咗五十年咯，咁佢哋係咪定期去洗腦啊？定係佢哋發明咗個好似 MIB 啊，即係咁樣嘅一個洗腦筆，跟住閃，咁佢哋就全世界一齊，即係一齊。 依家又冇做俾我哋睇。 係啊，佢冇講嘅。咁佢哋係咁過咗幾十年，點解佢都可以仲係即係五十年如一日嘅咧？咁係啦，咁啊會冇解釋啊？ 佢係 program 咗喺度，佢哋裏邊喺度無限谷無限谷咁。 你都可以咁樣講嘅，你始終佢都係機械人，咁樣講亦都講得通，其實係咯。 冇啦，佢主要都係即係 twist 你個觀眾嘅啫，佢唔係 twist 佢嘅，係 twist 我哋。 主要都係嗰一下啫，其實佢 係。係啊 ，OK， 咁你點講都得嘅 ，OK， 好。好啊，咁點啊？咁呢套仲有冇嘢要補充？有冇講得點？即系啦，系啦。 定有咩特别嘢讲啊？有冇特别？ 我冇乜嘢特别咧，净系觉得，咦？估唔到呢咁嘅制作都拍得几好喎，咁样啲气氛啊，啲演出啊都唔错喎，咁样即系特别喺咁细嘅环境里面咧，佢咧俾人哋追，俾人俾嗰啲光啊，追杀嘅时候，好似喺嗰度好似又拍得唔错，系啦，个气氛做得好好。演得幾好，即係好有嗰種壓迫感咯，我以為。 唔係佢最渣係後尾個火車嗰度個 C C 咧，即係出嚟嗰度咧，即係嗰度就假啲啦，係啦，完場嗰度即刻係。係 咯，你覺得以咁低，即係都 都應該低成本嘅製作，咁我覺得都算係咁噶啦。其實 佢反而佢拍文相嗰陣係拍得幾靚嘅喎，我覺得佢係 開頭佢講佢哋嗰個世界有近未來，咁我覺得嗰度幾好嘅，嗰度係 即係係正常戲咁㗎，你覺得唔係話 cheap 㗎？係啊，係 啊， 係啦。即係去到啲特技位嗰啲，即意思 CG 嗰啲就唔係話好靚啫，係咯，即係佢就佢唔多嘅，佢係後尾啫嘛。佢初初架車都係真㗎，佢哋喺個車站開車陣都係真車。係 離開咗嗰個山窿。係 離開個山窿嗰個全 CG 嗰個就。 畫咁啦，已經係 嗰個就爭啲，但係佢頭先開車啊嗰陣嗰啲全部都 OK 嘅喎，都實物，實物係咯，實物車廂嚟嘅。 我 Netflix 以 Netflix 出品嚟講，對我嚟講先係驚奇。 係 OK 啊，真係 OK 啊，呢套係咯。係 有驚喜嘅，因為你本身對佢冇乜期望啊嘛，其實。 冇錯。唔係之前都賴過太多套，咁今次呢套都四平八穩，冇話即係點樣賴嘢嘅，可以一睇嘅。係 啊。 係啊。 絕對可以。 即係條橋啊，分分 fit 到嘅，即係你會嚇咁樣咁嘅係咪？睇 到。喺我唔知嘅情形之下，其實我係去到咧。佢捉咗一個外星人，即係佢有疑似外星人啦。 即係異形咁嘅，佢以為 係啦。如果佢係人之後咧，咁我覺得嗰度就我就估到啦，嗰度開始。 即係你已經估到佢哋可能。 係啊，我估到佢哋會係機，我估係機械人。 冇錯冇錯。 即係我去到呢個位估到 嘅。佢嗰個除頭盔嗰下仲好似冷驚嚇，以為佢除咗都係咩醜樣嘢嚟嘅。 唔係，即係佢未爛咗頭盔，見到裏面個人樣嘅，其實。 哦哦哦，都見到啦。 咁玻璃面具嗰度見到隻人眼嘅咧。 哦，唔係因為佢除頭盔嗰下咧，佢仲要播啲懶懸疑音樂嘅。 咁我見到係個人，咁我哦咁，既然敵方係個人嘅，咁我方應該九成都係啲人。 就唔係正常人啦。 我個推斷就係咁嘅，係咯。 嗯嗯嗯。 係咯，我係咁咯。咁但係你話。我唔覺得佢話成立咧，佢成套戲，我又覺得 OK 嘅。 即係其實咧，我覺得佢唔需要講就係機人嚟嘅。其實你講就係即係兩幫唔同嘅人互相打已經夠嘅。 咁我係想做一個機械人嘅 AI， 即係個對比啦。其實係 佢唔係佢想做到好似好大差異，即係好似兩個種族。咁所以就出你係人同外星，咁原來就係人同 AI。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啊，如果你套嘢易信服啲咧，你就可以話佢其實只係兩個唔同嘅勢力，咁就已經足夠嘅，即係佢唔需要講到佢哋係呢一班係機械嚟嘅嚇。咁你反而仲會即係遲啲嘅嚇，即係唔係？其實主要 twist 你係 twist 嗰啲其實唔係外星人啫嘛，佢唔使 twist 埋你，佢哋其實唔係人嘅，係咪先？即係冇 point 嘅，即係唔需要 twist。double twist 嘅，即係你出嗰個係外星人，你發覺原來佢哋唔係外星人嚟嘅，咁已經我覺得係 OK 嘅，你出埋呢邊嘅機械人，我覺得有啲多咗嘅，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即係 double twist 啊嘛，係咯。 不過呢小問題啦，咁之後對於 唔係，因為佢咁樣出咗之後咧，我反而覺得班主角個存在係怪嘅。係。同埋如果佢哋唔係人咧，咁我哋睇咗咁耐，原來我哋代入咗一個唔係人喎，咁樣即係。唔係，但係最弊你頭先一路睇佢所有嘅行為啊，佢做嘅所有嘢都係同普通人冇分別㗎嘛。 係啊， 都要瞓覺㗎喎，係咯。係 啊。 係咯。咁就但係佢又唔使插電㗎喎。 係。但佢好似唔夠電，要個男主角插俾 佢。佢壞咗啫。佢平時瞓覺唔使個屎忽插咗插蘇嘅。 同埋佢哋又照食嘢， 系啦，佢哋又有食嘢嘅，咁所以其实好怪嘅呢件事吓。咁当然， 佢嗰啲生化人真系做到好生化啦。 佢可能系好似普罗米修斯咁讲阿 David 咁系一个， David 真系 嗰啲嘅，系啦，可能佢又未知系 咁嘅。 系啦，所以佢个特技劏开咗之后，就发觉里边有啲圣诞灯咁样嘅。 嗰度系 cheap 啲嘅，其实系。 是即係我以為電腦奇俠添啊，裏面有啲原子粒咁樣係咯，咁佢咁嘅係咯，咁即係我就覺得如果佢最尾佢 mini 係對方原來唔係外星人，我都係夠㗎啦，係咯，咁係咯，咁佢哋可以係翻係正常人嚟嘅，如果佢哋一樣係洗咗腦，佢唔記得咗當年嘅事咁咪得咯，係咪先？咁即係我覺得冇乜必要去話佢哋係機人嚟嘅，我覺得如果佢只係為出橋嘅話，我意思係。 系 冇呢个必要嘅，系啊系啊，其实就咁啫， 咁但係 OK 嘅，整體嚟講睇下 OK 嘅，可以可以睇嘅。 即係你當 Netflix movie 嚟講 OK 嘅，你唔好諗係 big movie 戲院嗰啲啊 ，OK？ 係睇下唔錯嘅呢套係。OK 好啦，講完。好啊，仲有另外一套啊，哇呢套先至近嘢啊， 呢、 這 個 真係分分講啊，我都唔知佢做乜嘢，我真係睇唔明係啦，呢套犀利。 個幕後班底就真係勁到不得了嘅。 係 ，J.J. Abrams。 J.J. Abrams 監製咁啊。其实 Stephen King 都是监制嚟嘅，喺呢一个、 哦。哎呀，我咁啊惊啦！佢次次亲身落场就濑嘢。上次呢个啊咩穷顶咩？ 哦，嗰、那个系穷顶嗰个。O K， Season Two 啊。Season One 佢冇参与啊，因为。 其实讲开，原来啊 Stephen King 啊 Stephen King 改编成为电视剧嘅作品都非常多喎，原来 系。系多多好多 嘅。咁、哦、其实我哋其实差唔多每一年都会有噶啦。因為之前阿 Jeff Spangle 嗰套咩1122咩又係即係刺殺金乃迪嗰套咩回到未來嗰套又係阿 Stephen King 㗎嘛，因為但嗰套我就覺得麻麻地，即係雖然有 Jeff Spangle 啫，有明星度都係立立地啊，我覺得係。咁再對上， 唔係咁有趣咯、啊，可能我一般人，可能你仲係即係唔知啊，係咯係咯，唔知咩其實唔係喎，我覺得拍又唔係好差 嘅 喎，我只 OK 嘅，我都肯定係高嘅，其實係。但係就唔知點解硬係覺得怪怪地。 係啦，唔知咩問題。 窮頂之下，咁師生温係好大嘅。 哇，正添啦！但係佢一阿師生先一踩入去，佢話親自就攋嘢啦，就整死咗個女警，跟住又唔知講曬啲嘢，哇！點解咁樣嘅？係咯，明明第一季哇，個個都係好睇，就係只牛切開兩半嗰個已經係啊經典經典畫面。 啊，有啲震撼力嘅喎，已經 係 咁。 係咯。哎呀，跟住後面。 咁、哦、到再近期啲，跟住上次就墓地二杀变成电视剧， 系啊，明明个戏又好好睇，电视就唔得 嘅， 你冇睇落去噶？有冇睇埋？ 我有睇埋落去噶，我有看。 哦，点噶？后屘点噶？ 都系冇噶，都系讲佢哋， 都系冇， 即系都系冇，好似电影版咁样讲， 都唔 清楚有 咩事， 佢哋直头唔知发生咩事噶。 哦， 即系你觉得系会有第二季嘅？ 咁有冇怪出现过嘅咧？其实因为睇极都系 冇噶，佢反而系似喺宗教上面做得多嘢做， 哦、 即系佢喺嗰个牧师嗰度系好重嘅， 系 咯，其实系 即系都冇怪物嘅，都系啲人咁嘅，即系你觉得系 系啦，啲人喺度心理上斗角力咁嘅啫，其实系 系 咁嚟到呢一集咁，哇！我可能因为呢头呢部嘢咧。喺外國嘅期望亦都好高嘅，其實 係。係啊。 咁同埋佢唔係電視台做嘅。 佢介紹咗個名先，我哋都仲未講。 叫做 Castle Rock 啊。 係。 你照叫咩咧？你如果上網揾咧，其實都叫城堡石，即係照翼嘅啫。其實我哋都係。 哦，照翼。 城堡岩啊。 係。啊，揾城堡岩咯，即係都係咁樣照翼咯。咁我就唔係電視台嘅。 明白。 唔係電視台作品嚟嘅。 哦， 佢係 Hulu 嘅 嘢。 Hulu 嘅作品都係。 咦，咁佢又係一嘢抌十蚊集，唔係嘅，第一集開始出嘅。 佢第一次即係啱啱今個禮拜佢抌咗三集。 哦。 但係跟住就會一個禮拜做一集㗎啦。 我、哦、明白。咦，咁啊，芬芬已經睇咗三集啦。 我睇咗三集㗎啦。 哇，咁你講下啦，因為 我 睇到我一頭霧水。 我就中意嘅，其實，因為我可能我中意呢種氣氛嘅劇。 氣氛。 咁其實你講，其實冇得講得好詳細嘅，因為佢好多支線啊。其實你 係啊。 因為佢，我解釋下佢個底先啦。其實咩叫做Castle Rock 啊 ？Castle Rock 其實就係 Stephen King 嘅小説裏面經常會有出現嘅一個城嘅市鎮嚟嘅。 呢个系一个镇地方名嚟嘅， 好多唔同嘅作品咧，都会用呢个市镇嚟做发生嘅地点嘅。因为呢一个市镇嗰个蓝本咧，就系嚟自阿 Stephen King 细个就喺呢度生活噶啦。咁当然唔系叫 Castle Rock 啦，就系一个类似嘅一个小镇嗰度出世嘅啫嘛。咁佢好容易将自己嘅经历摆咗落去呢个小镇度，咁呢个好正常嘅。咁之前咁你如呢一套咧，亦都系将好多部啊。阿 Stephen King 原著小說咧，就唔同嘅角色擺咗落去同一部作品裏面，甚至乎將好多唔同嘅作品嘅情節咧，都擺埋同一部作品裏面。其實咧，如果你熟悉 Stephen King 嘅小說，咁你會睇得好有樂趣嘅。 咁即係首先呢一、這個這個劇係原創，即係佢冇一個原著嘅。佢只不過係群集咗 Stephen King 唔同嘅作品一身， 即係Stephen King 嘅 Ready Player One 啊，你可以掛佢 係。係，或者 Stephen King 嘅幾人大傑嚇，或者群集式 Stephen King 群集傳咯。 如果你熟佢嘅小説，你會覺得好過癮嘅，因為佢裡面好大量嘅彩蛋啊。 咁我都唔算好熟，咁我都係睇到少少啫。因為我覺得外國人應該會睇到好多出嚟。 嗯。 咁首先講下好簡單。 但係如果唔係 fans， 可能真係唔知道做咩啦。 你淨係睇故事都會變成係，咁你又 但我淨睇故事都一頭霧水喎、 啊。咁我諗係好簡單，我講條主線啫，因為 好嘅 支線就唔好講啦。 好 咁、啊、我諗如果有睇嘅開頭咧，就會見到有個退休嘅獄長，咁佢就最後一日，咁、佢就去自殺死咗咁樣啦。呢、這個係一個開頭嚟嘅。咁跟住咧就會講喺嗰個監獄裏面就嚟咗個新獄長，咁佢就想、因為呢個係一個私人監獄啊。咁、彩蛋嗰啲我等陣再講，我講咗故事先。咁我因為監獄都係彩蛋嚟嘅。咁跟住咧，咁佢就話要因為私人監獄佢哋賺錢噶嘛。咁、佢就要揾多啲地方出嚟收多啲監犯啊。咁佢如發覺有一個地方就三十年就未曾開放過嘅，就一路封閉咗三十年嘅。咁咧就揾兩個獄警、獄卒啦，咁啊去睇下，如果OK 嘅，咁就開埋嗰度咪賺多啲錢。咁佢就喺嗰、那個封閉咗三十年嗰個監嗰、那個監獄嗰區嗰度咧。發現到有個後生仔嘅，就俾人囚禁咗喺嗰度嘅，咁就已經囚禁咗應該都好多年㗎，佢又冇正式交代咗幾多年，咁我諗都有成十幾廿年㗎啦，即係 佢又唔使食又唔使剩嘅。 收尾發覺原來就係自殺咗嗰一個嘅族長，一路以嚟就係困咗喺裏面就提供佢食住嘅，呢、囚禁咗喺嗰度裏面嘅啫。 嗯。 咁、另一方面咧，就會有一個之前喺呢個鎮度長大嘅細路仔嗰陣時。好早期嗰時咧，就一個冬天嗰陣時咧，佢就失咗蹤啊。 嗯。 佢話當時個氣温係幾廿年以嚟最凍嘅，就係、零下四廿幾度。即、只要每一個人企喺個室外半粒鐘， 都 死嘅。死緊㗎啦。咁就 可以失半粒鐘啊！佢十分鐘都頂唔順啊！同你講，即係如果大家未去過凍地方，你唔會明 白。佢話零下四廿幾度喎，嗰度係。 二十度都唔掂啊！零下唔好四十度啊，死咗啊，係咯。 咁佢就失蹤咗十一日。 哦，哇，咁冇命噶咯，正常。 散曬全市鎮嘅人揾佢，都揾佢唔到。 揾到。 咁直至到佢老豆，其實佢一個黑人細路仔嚟嘅，佢收佢個老豆同阿媽咧，其實都係收養佢翻嚟嘅啫。因為白人嘅牧師同埋佢老婆收養佢嘅，咁啊揾都揾唔到，咁就間接咧就因為佢啊佢牧師嘅老豆咁啊為咗揾佢咧而翻到嚟就死咗喺病床嗰度嘅，因為佢凍傷咗啊。咁最尾都係醫唔翻，咁啊死咗。咁到最尾就真係揾得翻呢個細路仔，佢係完好無缺嘅，即係乜嘢受傷、乜嘢病都冇嘅。 即解釋唔到嘅。 係。咁佢就啲人就問佢啊，究竟你去咗邊啊？同埋你老豆點解會死？因為佢成日覺得，咁佢又咩都講唔到，佢話佢唔記得啦，所有嘢都。 嗯。 咁變咗所有人咧，覺得 好細嘅，我細仔好細嘅， 十歲到咯，你當佢係。 嗯。好，所有人都覺得佢 邪惡，即係啲魔鬼之子。 嗯，不祥啦。 係啦，咁啊，咁佢就收尾就離開咗呢個市鎮，出咗外面讀書，大個咗就做咗一個律師嘅，同埋個律師都比較奇怪，佢係專打一啲死刑嘅死囚嘅律師啊。 嗯。 即係專同啲死囚打翻官司。 翻案咁樣。 係啦，咁就講佢離開咗咁。 佢冇話咩年代嚟嘅咧，其實呢一個係 現代， 佢當而家嚟嘅。 2018年佢直接講就係。 哦，有講添， 但 係 佢 係 一個好偏僻嘅小鎮啊。 係。 咁收尾到呢一集第一集最尾咧講喺監獄裏面揾到嗰個後生仔，佢一路都唔講嘢，到最尾佢終於講出第一句説話啦。佢嘅第一句説話就係講咗呢個離開咗呢個市鎮嗰個僆仔嗰個名字出嚟啦。 哦。 咁呢即係冇可能㗎嘛，佢應該冇可能認識得呢個僆仔嘅，全部人都覺得佢唔可能認識得嘅。就呢集就第一集就完咗啦，就喺呢度完咗啦。 係啦，所以我都唔知佢做乜。 係啦，咁第二集其實佢就解返曬好多問題。 哦，解返嘅，明白。 因為嗰個細路仔，咁佢講返嗰個自殺嗰、那個獄長先啦，因為個自殺獄長佢有一次唔知點解，因為未講嘅，就講佢得到一啲暗示啊。因為一直以嚟咧，呢、這個市鎮咧都係受到詛咒嘅。佢哋啲村民覺得，因為發生接二連三發生咗好多好多嘅自殺案嘅， 哦， 即係奇怪嘅自殺，冇人知道點解嘅，全部都即係啲離奇嘅死亡嘅。咁、覺得呢條村係受到詛咒，所以又好似係被世間遺棄咁嘅，即係唔再發展啊，唔再理佢咁噶啦。咁、有一日嗰、那個之前嘅前任獄長咧，就好似受到啲啟示，就話。只要捉咗某一個小朋友咧，困埋佢咧，就可以將呢間呢個鎮就變成平安㗎啦。 咁結果就真係捉咗個細路仔，就困埋咗喺嗰個廢棄嘅監獄裏面。咁真係喎，嗰個自殺真係變翻好平安，即係冇再自殺案出現啦。 咁樣？ 係啊，咁跟住嗰、那個另一方面，因為嗰個救翻出嚟嗰個僆仔，噏得出嗰、那個離開咗嗰個黑人律師嗰個名啊嘛。 嗯。 咁就咁唯有就揾翻個黑人律師翻嚟，就因為嗰、那個黑人律師即係有個肉足啊。因為其實呢點講好呢，那個新任嘅獄長呢就唔想呢件事曝光，即係唔想有一個囚禁咗喺度咁耐嘅匿名嘅細路仔度，呢件事曝光就會影響咗呢個私營監獄嗰個聲譽，佢想間接整死佢添，甚至乎有一次呢就諗住將佢困埋喺啲窮兇極惡嗰啲紋曬身啲大隻佬嗰度呢，同一個倉等嗰條友揼死佢呢，但係唔知點解第日竟然死嗰個呢就係嗰個紋曬身嘅大漢，但唔係話皮肉之傷咁死喎，而是他身上面突然之間有很多種不同的癌症的絕期末期癌症出現，突然之間死了。 哦，那即其實都是有些怪異的這個故事。 但可以想其實這個是不是真的魔鬼之子呢，那個那個後生仔。同埋翻返嚟那個律師是不是也都是一些跟魔鬼有關，因為 他老豆死，因為一路都是覺得是他做的嘛。 嗯。 是啦。咁就個懸念就變咗喺呢度囉。咁去到第三集就係揭發咗原來嗰個黑人細路仔嗰個老豆呢就唔係因為救佢而死嘅，係因為某一個有超能力嘅女仔就一路其實係細個住喺佢哋對面嘅，佢係有識得呢個心靈溝通嘅能力嘅，佢能夠聽到對方講嘢嘅，嗰個女仔去殺死咗嗰個黑人細路仔嗰個老豆嘅，係咁。咁第三集就係做到呢度啦。 点样杀死？咁但系你又话佢系冻伤嘅，冻 伤咗，然后就可以插住条氧气喉啊！咁就系嗰个有心灵感应嗰女仔掹咗条喉，令到佢死咗嘅。其实系 哦，即系佢翻咗嚟呢度先死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仲有大量、大量嘅支线嘅，咁就我谂唔喺呢度讲噶啦。咁 其实系命嚟嘅咋？讲到佢哋咩诅咒，但其实全部系超能力嚟嘅， 其 实应该 唔系佢，我觉得佢系都系讲紧诅咒，因为阿斯芬京好中意讲呢一样嘢嘅。 咁但系你又话个女仔有超能力嘅？ 系啊，因为阿斯芬京都有讲一啲有超能力嘅故事噶嘛。 嗯， 即系你 即系其实佢捞乱咗噶啦，即系唔分超能力定诅咒定 咩 啊？吓，咪魔女加尼？ 唔系魔女加尼咁，其实都有噶嘛。 但系佢嗰个系超能力嚟噶。 嗰個係超能力，咁 佢就係講啲人唔知道超能力係咩嚟，佢當咗係一種魔鬼嘅詛咒啊嘛。佢講 嗰個女仔因為有呢個超能力咧，令到佢自己都覺得自己好怪啊，同埋覺得自己其實係有精神病啊，係。 嗯。 所以要不斷食一啲軟性毒品嚟先至可以，咁啲人就覺得佢係一個吸毒少女咯，咁啊覺得被遺棄咁咯，佢又係。 嗯。 咁其實就我覺得 OK 嘅，我覺得，但係如果唔知头唔知路睇，其实真系你会好迷失咗喺呢套戏度嘅。 其实你可以理解咧，佢呢啲系一啲讲得啲啲嘅 X Man 嚟嘅。你 X Man 咧，佢就明显啲嘅，你系超能力者嚟噶嘛。 系，咁你呢度 咁，但系你现实 监禁个少年都系超能力者，都 系啊。即系你现实谂下啦，你咪即系通灵少女。 系啊，其实都 系嘛。即系你喺现实世界，啲人个理解就唔会谂你系超能力者噶嘛。佢一定觉得你有啲鬼怪啊，有啲嘢，但可能你其實你唔係嘅，你都係你有某一種超能力啫。係 啊， 咁、 啊、 可能你我識整着火，咁我咪覺得你魔鬼嚟嘅，識燒着嘢，其實我淨係識着火，冇咩抵啲能力。咁我亦都唔係專登燒着啲嘢，我都唔係好識控制咁啫嘛。咁你 X Man 佢就會明顯啲，我哋聽嗰啲係超能力。咁但可能呢啲 就擺咗啲迷信嗰邊 啦。冇錯啦，佢同宗教連結啊。咁魔女加尼咪咯，咁佢咪喺佢哋眼中，佢就係一個係啦，冇錯。其实呢个先就 Stephen King 嘅套路，其实佢就系可能佢后面个故事咧，嗰、那个唔系鬼嚟嘅，即系可能你无敌二杀真系噶，佢打开咗 portal 走咗啲，可能走咗啲异生物过嚟啫嘛，嗰啲唔系魔鬼嚟噶。咁但系啲人就佢用宗教去理解嗰样嘢，佢就当咗嗰啲系魔鬼，或者当咗嗰啲有超能力嘅人系巫女巫啊，或者系啲乜嘢巫术啊，或者系啲咩魔鬼之子啫嘛。咁我諗佢似啲係咁多啲，咁就當然我哋估嘅啫，我估嘅啫，因為以往 Stephen King 都係咁啊嘛。 佢嘅作品 佢 都有啲咁嘅嘢啦， 咁因為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你又會好似睇緊鬼戲咁啊，咁所以嗰個 feel 咧 係會啱一般人嗰個口味嘅，佢當睇鬼戲睇啫嘛。咁你最尾先同我講，其實冇鬼㗎，嗰啲唔係鬼嚟㗎，嗰啲係嗰啲念動力嚟㗎，嗰啲係造成咁啫嘛，即係裝造啫嘛。其實嗰啲係 stand 嚟㗎，唔係鬼嚟㗎，嗰啲超能力嘅一種巨現嚟㗎啫嘛。咁嗰時我講過啦，請勿關燈咧。如果佢識得玩咧，佢就因為咁。其實最尾嗰啲唔係鬼嚟㗎，可能就係嗰、那個佢阿媽嗰個投射啊。我咪講過嘅，我話其實佢咁樣寫，佢不如話佢因為佢細個嗰個朋友，其實嗰個朋友真係死咗㗎啦，但係佢投射咗佢出嚟啊。其實佢唔係鬼嚟嘅，佢媽投射出嚟嘅一個一樣嘢。 唔係佢 個 friend 隻鬼啊，其實 係 啊，係啊。你咁樣講咧，哇！成件事即刻另一個 level， 係科幻片嚟。 係 係同埋你解釋到點解佢要殺自殺啊？即係佢媽自殺咁就可以，係咯，係咪啊？係啊，好明顯啦，因為佢都控制唔到呢、這個，即係佢有個 stand 啫嘛。其實即係佢媽個 stand 就係嗰只熄燈就周瑜出嗰只嘢啫嘛。係啦，咁佢都控制唔到，佢不斷殺人，甚至傷害自己個女。咁佢唯一整即係整停嘅咪就係自殺。咁你成件事哇，即刻 make sense 係咪啊？點會係佢個 best friend 係不斷即係去即係騷擾佢哋？其實呢件事係唔合理噶嘛。即係即係既然講係佢係咯。点解佢要咁做呢？嗰个系佢最好嘅朋友嚟嘅，应该系咯。反而你讲唔系讲咁痛，咁我就觉得其实 Stephen King 就系会比较个套路，多数系咁，即系你睇就似睇紧鬼故嘅，但其实唔系鬼故嚟嘅。其实后面讲系因为外星人啊， 系啦， 即系佢个探讨其实系人啊，人去嗰种阴暗 嗰度会多，人嘅阴暗边嗰度会多啲嘅。 系啦，其实嗰件事明明就唔系鬼怪嘅，你啊将啲人咧就谂到嗰件事系鬼怪啊，谂到系佢系宗教啊，咁跟住你就去杀害呢啲人啊，咁啫嘛。咁佢个其实呢个嘢玩得高过其实 Xman 嗰样嘢，其实 Xman 都系咁噶。不過佢哋就明顯啲知道佢哋係超能力者，咁就係啫嘛。咁呢個佢哋就唔知，佢就唔意識到係超能力諗第二。 佢好中意擺喺一個同與世隔絕嘅封閉小鎮啊，令到個神秘感更加重。 冇錯啦，冇錯啦，佢就 都重啊， 係。係啦，咁咪好睇咯，個古仔咪好睇啲。 心寒啲，你會感覺上。 係啦 ，Xman 就唔係心寒㗎 ，Xman 咪 Xman 咯，佢只頂啲嘢咪做啲，你都知佢係超能力嚟㗎，你都唔會諗鬼㗎係咪？我都知佢哋係超能力者嚟㗎嘛，即係啲人就好驚嗰啲 Milton 啫，但係佢哋知佢哋係超能力嚟嘅，佢冇諗鬼㗎，佢哋唔會諗鬼㗎，係咯。咁但呢度佢哋就啲人就諗曬鬼，咁咪去害佢哋咯。跟住佢哋咪變成咗一個， 或者佢哋嘅鬼係魔鬼嗰種鬼啦，其實佢哋係 魔鬼或者 即係 devil 啊 ，evil 嗰種嘢啦。佢哋通常都講呢種。 唔好理佢啦，總之佢用宗教去理解超能力啦，係啦。咁 就講翻 呢度有機會係 咁 嘅。 講呢度，咁啊，裡面有好多 Stephen King 嘅作品擺咗入去嘅，其實 係啦。數下先。 計我自己睇到嗰啲啦，我未靠網上面嗰啲啦。咁佢開頭咧有個講嗰個監獄啊，嗰個監獄個名咧其實就係等於之前有一套戲，應該就係 Morgan Freeman 做嘅，就叫《月黑高飛》啊。讲我哋逃狱嗰套戏啊，就系嗰个监狱嚟噶啦。 哦 ，OK。 咁呢个就系摆落去做咗主场。 但系呢个系 Stephen King 写嘅咩？ 系啊，原著就系 Stephen King 嘅。 系啊，哦，原著都系 Stephen King 嘅。 系啊，原著 Stephen King 嘅 嗰个。嗰个冇有怪嘢嘅咩？好似 冇，其实佢未必一定要讲怪嘢噶。 哦 ，OK，OK， 系咯，嗰个好似冇怪嘢 嘅。 哦 ，OK。 嘢都得嘅。 都有嘅 ，O K， 都有嘅，佢唔系净系 就系用咗嗰个监狱个名， 用咗监狱，直头嗰个监狱，如果场景都系差唔多系嗰套戏嗰个监狱添啊，其实 即系似翻， 都似啊，其实系，系啦，咁做嗰个 有冇点灵啊？ 我未睇到，咁我咁就喺个监狱里面囚禁咗咁多年嗰个后生仔咧，嗰个演员啊，其实就系做之前蛙小丑回魂嗰个小丑嚟嘅， 哦，即系呢个就系个演员系彩蛋啦。 系啦，个演员就 it 嗰个小丑嚟嘅。 咁佢真人系咪其实唔系咁样衰嘅咧？ 型男嚟噶，其实靓仔。 型男嚟嘅直情系。 直男嚟噶，系啊。 靓仔添。 靓仔系啦。 嗯。 跟住喺个监狱里面有一幕咧，就系讲有只老鼠跑嚟跑去嘅，即系一啲老鼠仔跑嚟跑去嘅，就跟住就中咗个老鼠夹死咗嘅。咁嗰一場戲咧，應該就係嚟自我理解就嚟自《鹿里奇蹟》嘅，即係 Green Mile， 即係 Tom Hanks 嗰套啊。 即係個大隻佬係。 係啦，會醫病嗰個大隻佬。 系啦。 因为里面有一幕有个肉有个监有个监趸咧，佢中意养老鼠噶嘛。系啦，就搵啲面包碎喂老鼠嘅，应该嗰一幕就系我理解佢应该。 哦，即 系 有咁嘅关联性喺度。 啊，应该嚟自嗰度嘅。另外嗰、那个咪头先咪讲嗰个男主角系一个死囚律师嘅，即系专同啲死囚打。 系啊系啊系啊。 佢有一幕咧就系影佢嗰个家人就输咗，咁啊要接受死刑。但第一次系杀唔死佢，要做第二次嘅死刑嘅。咁呢一段应该都系嚟自《鹿里奇蹟》嘅，其实系。 就系嗰个大只佬咯。 系啦，佢啊死两次噶嘛，我记得佢。 即系唔死变佢唔死。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呢一段都系嚟自《鹿里奇蹟》。 都有关系。 都系有关系嘅。咁喺佢哋讲嘢讲个小镇不断有人自杀咧，佢哋有提及过《Stand by Me》嗰套戏，即系《伴我同行》 哦。 因为佢哋有讲。哦在一年之前四个僆仔走去找尸体，这一单字出现的。 哦， 明白，这个一定是 Stand by me 啦。 Stand by me， 是。 是啦。咁另外做阿男主角嗰个养母呢，嗰个演员呢，其实就是当年做魔女嘉莉嗰个电影版嗰个嘉莉嚟的。 哦 ,ok。 是 啦。哇，咁样。 咁里面甚至乎里面有好多嘢，嗰个另外一个女主角穿嗰件我睇返网嘅跟住呢啲就是。就係話佢著嗰件外套咧，就係、是、當年閃靈啊、即尼高遜著過嗰件外套嚟，嗰、那個款嚟嘅係，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彩蛋嚟嘅。 係 ，OK。 咁另外有一個人咧，佢為咗證實嗰只狗真係死咗，唔會翻身復活咧，佢就真係掘開嗰只狗嘅墳場墓地，就掘翻嗰只狗的條屍出嚟。咁呢度應該就係、是、我記得就好似叫夜半仔敲門嘅。 係。 应该叫咩宠咩宠物坟场 cemetery 啊嘛 ，cemetery 系咪叫宠物坟场啊？即系 宠物坟场咯， 系啦，应该就嚟自呢一部作品嘅。咁其他嗰啲真系要慢慢再掘啦。 咁呢啲就叫做即系出名啲，同埋我哋会睇过嘅戏啊。 或者外国人会睇得仲多啲嘅，我觉得佢哋。 我梗肯系啦，我哋睇呢啲大路啲。 佢觉得每个镜头有关联都唔定嘅。 其实你都忘记咗嗰个 Dark Tower 添啊！其实呢个先系最血多嘅嘢。 系啊系啊，咁我唔 系啊， 因为 Dark Tower 我冇睇小说版，咁我唔知道有几多嘢喺里面。 系啊。 咁我都系净系睇过嗰套戏啫，之前。 系系。 吓，咁我唔知道有几多嘢啦。咁系咯，咁其实如果你识得即系多嘅，其实系过瘾嘅。其实呢度 系。即系如果好熟 Stephen King 啲嘢呢度话，你每一样嘢都可能有啲意思，系啊。 或者另一层意思都唔顶嘅，其实，或者你已经睇得穿个结局系点都唔顶啊！我觉得你有机会系， 系即系我哋就啊，即系唔系咁熟啦，算系系啦。 嗰几套最 hit 嗰几套，其实来来去咪又系，咁咪睇到呢啲咯，只可以 小儿科啫，系咯， 只可以睇到呢啲。咁我相信外国人系好劲嘅呢度系。 系，冇错，因为 Stephen King 实在太多影像改编嘅作品噶，系啊，好 多。 入边有啲冇改编喺书入边，咁佢哋都识，我哋啊未必识。 系 啊，佢就系嗰啲地方名啊，已经 系 好多嘅，系 啊。 佢其实好似咧喺墓地二杀入边咧，佢哋系经过过嗰啲路牌啊，好似系有过呢个呢套个名嘅。 可能都有呢个镇出现过都唔定噶。 系啊，有呢个名嘅，好似有。 因为呢一个镇个名其实即系 Stand by Me 嗰个镇嚟嘅啫，其实。 哦，系咪？哦，佢嗰度都系叫呢个名字。 直接系呢个镇嚟嘅。 哦，我咁样。 系啊，所以就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元素摆埋落去，咁所以个注目度会咁高咯。其实喺外国呢一部电视剧。 系。咁但可能你喺我哋呢边就啲人未必话太过知啊。 睇个故事咁啊，慢慢 depth， 即系要俾心机慢慢 depth 嘅，其实系。 系。 因为人物又多，关系又 好多，好复杂系。 咁我谂你睇 第一集就睇到唔知讲咩，系啦，可能你睇咗几集开始解谜好啲，系啦，因为我睇到得，因为我睇到得第一集啫，咁所以睇完第一集冇咗我吓做咩咧？我唔好明佢做咩。 少少先有，佢应该过两，我谂而家都有噶啦，其实我都系好似又睇翻。 即系其实要一次过最少睇三集咁可能就好啲吓。 我谂佢突然之间。要一次佢抌三集，我谂都系有啲咁嘅原因嘅，有机会。 即系如果我净系睇咗第一集唔明白，其实好正常。 你可能已经放弃咗，唔会睇第二集啦。其实，除非你 即系根本佢都冇解过，咁我梗系唔会知道重。 系啊，冇解噶。其实第一集一 系 佢即 系系咯，我睇完 出嚟 搞咩咧咁样。我原来第二集就已经有 有 答案噶啦，好嘅， 开始解翻出嚟噶啦， 好嘅， 可以咁试下睇一年睇三集咯，又系咯。 睇三集先，大家係嘛？咁啊睇 兩集啦，兩集你如果有興趣嘅咪睇埋第三集。 就會 get 到啦 ，OK 明白。因為真係淨係睇第一集真係唔得，我 真係唔得。 完全唔明佢做緊發生咩事係啦係啦 ，OK 好，咁 係 第二集先，係 啦， 就係古靈精怪，古靈精怪不咩事咧？咁都嚟睇完嚇，咁完㗎啦咁樣，係咯 ，OK 得。 但佢製作係高水準㗎，講真，好高水準嘅製作真係好靚㗎，佢啲嘢拍得好靚㗎， 係成好似戲咁嘅， 係，所以呢個係要讚嘅，呢度係啦。 咁有冇靚女嘅咧？ 都有一個金髮靚女嘅，都叫做 係， 但就 嗰但係嗰個超能力少女唔靚女嘅， 嗰個變咗肥婆嚟㗎啦已經。 哦 ，shit！ 你唔會有同靚女， 即係嗰個唔係一個超能力少女嚟嘅， 係一個普通嘅神婆咁樣，即係專係好中意追尋 啲。唔係後生女嚟嘅 ，OK。 放佢都廿零卅歲嗰種咯，唔係十幾 歲。仲要肥添，慘啊！ 嗰個超能力嗰個係㗎，同個主角咁大咯，佢哋青梅竹馬。 哦，即係唔係啲超能力少女嚟嘅？我成日諗住呢啲。我成日諗住呢啲古仔，加一個超人嚟少女靚女嗰啲，我唔係靚女嚟嘅 ，OK， 哦 no，OK 好睇睇呢個好特別嘅一個作品， 一個劇係啦， 都算科幻嘅其實，因為其實我哋都未知個謎底， 你未知 佢 最尾係講乜， 最少個女有超能力啊，唔係鬼先啦， 佢能夠同個男主角聽到佢嘅心聲咯。 系，哦，佢净系可以通灵个男主角噶咋？ 唔系噶，其他人都得嘅，只要 其他人都得， 集中就得噶啦。 佢就得噶啦，咁呢个超能力 咧，真系好烦嘅，因为佢唔系好受控制啊。 哦，控制 佢就会听到啊，咁佢觉得好烦嘅，其实系。 即系会听到人个心声呢样，系咁呢个系嘅，一去啲多人嘅地方，你咪听到好多声音咯。 你控制唔到，你就觉得好烦咯。 冇错。咁可能後尾佢哋慢慢係識得點去用嘅，咁你呢啲橋段喺好多超能力故事嘅 X-Men 都有提過嘅。係 啦 ，Hero 嗰啲都係咁 樣。係啊，即係 Hero 都有提過，即係初初個都覺得好困擾，但係後尾係即真係變成一個 gift 啦，係啦，佢哋嗰啲就會咁講，係。咁呢度係一個詛咒多啲嘅，佢哋會變成咗。 佢哋覺得係呢個鎮嘅詛咒嚟嘅，其實 係。其實佢成個鎮都係超能力者，原來啊。 唔知佢啦。 個細路仔其實係冰人嚟嘅，所以佢唔會怕凍嘅， 所以唔會死得，係啦。 係咪即係佢係火人啦？對於自己識生火咪冇事，零廿幾廿度 so what 嘅嘛，係咯。咁都唔頂係嘛？咁其實只係一個超能力故事啊，不過就遇到一啲好迷信嘅人嘅時候，就變成咗鬼鬼怪怪啦。佢哋認為係啦。好啦，咁睇下咪咁啊？呢個我估嘅啫。 睇落去先。 從以往 Stephen King 嘅套路估啫，我就係啦。 應該有十集嘅第一季，係啦。 好咁睇下先。